李承信的这个版本的鲁冰花，感觉完全没有了珍妮原曲那一版的悲伤的情绪一扫而光，所以我把这首歌也是送给现在急需儿歌哄娃，哄娃睡觉，哄娃安静一点，但是本身自己的儿歌资源又很匮乏的老母亲们哈，其实你可以把你自己小时候唱过的一些歌，听过的歌改一改版本就好了。其实小孩子们最喜欢的歌谣应该是从爸爸妈妈的口中唱出来的歌。今天是六月第一天，六一国际儿童节，我发现真正过节的孩子们倒是还挺轻松的，很挺云淡风轻的样子，倒是大人们大孩子们说着闹着嚷着，哎，我得跟孩子过这个节，得好好的陪他过这个六一国际儿童节。我身边就有一些一把年纪的叔叔阿姨们还挺在意这个节日的其实说陪孩子，但心里面可能这么想，谁还不是个宝宝了不是下午的3:06，欢迎来到 FM974 北京乐广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在工作日的下午的3点钟，戴宇通过电波问候你。周末就要到了，我们也用这个儿童节热热身，也祝愿你 Happy Weekend。 是拳头大的家伙，多么有个性的舞动，每天的战斗就是生活，也像我在你的角落东摸摸西摸摸，看起来很享受，不定有不定的骄纵，我也有继续爱你的理由，没错没错，你只要做自己就不怕失重，看起来很幽默，傻子有傻气的笑容，我也要继续简单的理由，没错没错，你只要做自己就不会失重，没错没错，再喜欢再不小心 吧，我的宝贝， 翻滚吧我的宝贝，哎呀，翻滚吧阿山，哦，翻滚吧我的宝贝，哦，翻滚吧我的宝贝，哦，翻滚吧我的宝贝。 现在丹妮也是妈妈了，我们家孩子月龄现在就处在这样一个翻滚的状态当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基本上只要他醒了就不会闲着，所有在他的视野当中出现的物体都好奇，然后就要匍匐前进去追逐眼前的目标，所以老母亲现在也很焦急。 The face suddenly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 Big Mountain 带来的 Baby I Love You Way， 我就是爱这样的你。每一个小朋友都是上天带给家庭的可爱的天使，所以希望今天天使过节的时候，希望他们节日快乐，也希望他们可以健康的成长。听歌和唱歌的过程当中，跟大一保持联络方式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你可以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给我就好了。 接下来这首歌，大朋友们，给你点时间，一起唱好吗？相信我，这首歌你一定会唱。也不难，对不对？而且你会发现很自然的，你就会把歌词顺下来了，因为可能当年在小的时候你也无数次的唱起这首《兰花草》，确实这样子。我觉得小时候唱的听的就是这样的儿歌，所以当你现在有可能去哄孩子的时候，可能也会大脑就无意当中或者很不自觉情况下就会唱起你小时候唱起的那些歌，然后小朋友有在听着，哦，这是爸爸妈妈唱给我的儿歌，所以音乐也变成了一种传承，也变成一种带着爱的记忆。儿童节今天是孩子们的节日，大人们也跟着一起来感受一下童真童趣，所以我想这个周末可能会让很多年轻人，哦，让很多大人们会变得特别的开心。虽然说我们其实已经离儿童节的范畴很多年了，离开儿童节的范畴很多年了，但是为什么一到这样的一天大人们就会这么兴奋呢？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也想在这样的一天当中把内心当中保留的一份童真拿出来晒晒太阳，而且也保留一份简单的快乐。好，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在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欢迎你的收听。接下来这首歌无需过多的言语的介绍，我把时间留给他，还有你内心当中的那个小朋友。 Think about the generations and to say we want to make it a better place for our children and our children's children so that they know it's a better world for them.

世界都美好，偏偏有些小人坐不住，想尽办法引人注目。偶尔风光，他们都要成为你的好朋友。偶尔沉寂，一个影子也找不到，找不到。我说我的人生不会太难，但也不简单。一加一等于二，有人说等于三。关于生活无奈，有时天晴，有时下雨。我想是定律，无常的定律。我写了歌就大声唱，饿了累了就睡觉，把门关上，什么也不想，沉淀释放。计划的旅行有伦敦、希腊和土耳其，随时随地出发，背着吉他流浪。生命有太多选择题，却没有所谓错与对。 ABCDE 就看你的决定，豁出去吧，一起走吧，在天色未暗以前，就这样，趁一切来得及。 这首歌叫《牛仔裤日记》，唱歌的宇恒这个时候像在孩子的世界里面，所以今天也祝他节日快乐好了。下午的3:37，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就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想走走，再想游走，在我的人生一日游，一个风景幸福短暂停留，你我昨天的笑容，生命是咖啡，朋友面包和小狗玩耍，偶尔的埋怨感伤还算健康。天气晴朗，手机阳光，当我孤单可以取暖。 谢谢宇恒带来的夏天的牛仔短裤日记。我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的留言的小河的仙女，她说今天是女儿4岁的生日，女儿叫 Kelly， 今天全世界的小朋友在过节，他们也同时是在为你庆祝生日。那这样一说，感觉身边好热闹，是不是？不知道妈妈和爸爸是不是为你准备了非常非常漂亮的生日蛋糕。 Happy birthday。 月亮从松林升起，他们依偎在操场，静悄悄地看月亮。夏虫停止了吟唱，摘一朵野花戴头上，皎洁月光像牛奶在他们年轻身上流淌。仙女山的月亮，更大更圆的月亮，点亮思念的火，点燃梦想的光。仙女山的月亮，享受一种忧伤。 张磊，仙女山的月亮。因为 Kelly 妈妈跟我说你特别喜欢小仙女这个名字，总渴望当一个小仙女，所以阿姨就把这首仙女山的月亮带给你，不用明白太多，只知道这个月亮来自你的老家就好了。 早晨飞的五月，他们又来看月亮，还是携手肩并肩，白发已经盖脸庞。阵阵松涛吹过来，摘一朵野花戴头上，皎洁月光像泪水，随他们沧桑岁月流淌。仙女山的月亮，更大更圆的月亮，带回年少的梦， 好苦笑，仙女山的月亮，更大更圆的月亮，点亮思念的火，点燃梦想的光，仙女山的月亮，更美更白的月亮，穿不完的银河，你让我常常孤独回到故乡，我常常孤独回到故乡。 真的，当你把身边的小朋友，把家里小朋友当做一个天使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他会带给你更多更多的惊喜。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没错，小朋友们，你们家乡的月亮又大又圆又亮，就是比我们大人世界的月亮好看，好看好几百倍呢。在孩子们的世界里面，一根棒棒糖可能要比我们的一顿饭局要开心，也没有大人世界的烦恼。远走高飞，哦，还有跟拉拉徐佳莹，这首歌我相信很多大人都很喜欢，因为它可以总结出八个字，就是藏好童心，放飞梦想。好好感受今天这样的一个六一国际儿童节。